现实越深刻，想说听说别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注定留在角落。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我想给你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OK， 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绅士》，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嗯，来了一个新的朋友哈。以后呢，这一档节目呢，就是彤彤和嘉欣一起来为大家来主持这一档节目。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给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的朋友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彤彤和嘉欣。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惦记着最不堪，我最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OK， 这一首歌来自何洁演唱的《小永远》。各位好，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么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北风3级，预报有阵雨啊，请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可以点歌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彤彤和嘉欣，也许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来听完这一首何洁演唱的《小永远》。 真的喜欢我， 小永远，每一张照片

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们把酒穿进裤兜，走到一里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感谢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这位听众给我们点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赵雷的《成都》。那么接下来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个以观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你想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爱人点一首歌来传达你的心意，那么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OK， 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们解读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 是 这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和王力宏演唱的《另一个天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刚才啊，这一位良人归来点了一首歌叫《我的天空》，来自低调组合的演唱，那么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你，我的天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音乐留声机也来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午吧，下午的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在前面的我还没变，还在做嘻哈的梦，我自己乐在其中，还在把音量我嗨到了最大，我还在无空之中我糊弄， 知道我是错，知道我是错， 又是我的怎么走怎么冲怎么弄才能够完成我的梦。 Can't even slow down feel the words I still about beating my head， 我到底是能不能没上不也不回头，是谁在听在用心研究故事的为何的勇士，我想放弃挣扎来放下我十字的手，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太多来回再出来坚持着走，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太多实力逃脱 stay out the boat， 只告诉怎么走怎么走才能完成我。 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记住我的过去 I want to be alive， 记住我的眼泪也都不失败，记住那个年少成功的失败，记住我的烦恼 It's a good night， 记住我的懦弱 It's a good night， 老的我